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有陣時同大家見面啦，嗱，今日又係好多話題啊，咁啊多到我哋嘅節目都講唔曬，咁但係有一個咧就。在禮拜日發生啦，就係、是、澳門嘅呢個立法會選舉嚇，咁、我就冇資格講啊 ，William 你可能咩啦，但係 冇資格講啊， 咁所以咧我就寧願放埋陳定華博士啦，因為佢就自己親身去去咗澳門，咁我哋就留翻喺第三節嘅尾段咧，就即係播出呢一個訪問啦嚇。咁其他嘢有咩即係重要嘢咧？最重要就啱啱喺倫敦發生咗呢、這個恐襲啦 ，firm 咗係 啦，係啦都確認咗噶啦。咁只不過咧就係嗰個傷亡嘅人，即係傷亡嘅數字咧，相信係稍為低少少嘅嚇，應該未啊， 冇死亡， 應該冇死亡， 有人受傷。 咁另外一個都今日會講嘅就係呢個北韓又繼續射飛彈啦， 有射啦， 係啦，基本上咧就多到都我哋都唔需要講，即係有新角度嘅，因為佢日都係咁射之，咁你講個下就變咗即係冇乜好值。 都係講講就係即係日本個取態啦， 係啦，係啊，日本取態。嗱，咁至於第一節咧，我哋就要講講一個喺香港發生嘅事情。嗱，理論上咧就我哋好少觸及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候有啲嘢咧，因為我哋嗰個記憶太短啦。 系啊， 所以要提翻大家。咁事完就大家知道咧。如果你琴晚有睇《英文踩場》，我知道就係、是，咦，我哋都即係攞咗阿蔡志強嘅近排啲言論出嚟，係嘛？咁尤其是息事，今日十間大學嘅校長都為話要反港獨啦，咁樣係嘛？咁呢啲即係表面係中間派人咧，實際上就係為呢啲咁嘅打壓言論嘅行為咧推波助瀾嘅。咁你問我有咩嘢值得即係佢講過嘢，我哋再提一提咧咁樣。咁呢件事咧，其實就大家可能個記憶咧比較短少少啊。我哋講嗰時都冇提，咁所以今晚我哋提翻就係、是、咧，若干年前咧，記唔記得呢個689啊？即係前任嘅特首梁振英個女啊， 齊欣 就因病入院係咪啊？咁啊 ，William 當其時啊，蔡志強寫一篇咩文啊？ 一篇如果是假如是如果是你的子女嘛， 如果是你的子女系咪啊？咁我哋而家就即系 喺明报刊登嘅当时， 明报刊登嘅咁样。 咁就系因为阿齐恩就戒手啊，摆一啲相上去社交网站啦。咁跟住就阿蔡志强就写一篇即系关于齐恩嘅文章。 系 咁就 入边有边一两句你觉得系证据嚟嘅？ 证据啊！有人会话呢、這个系689嘅家事。外人是不是有需要說三道四呢、 那結果他就說三道四嘛是吧、跟着他就怎么说这个689呢 他说、提供即应该提供个空间环境给他女嘛、 即这个就 是关家事 齐恩的家人啦 是的没错 他就说不是嘛 是 他就跟着说就说这个就是一个语言艺术来的嘛 是的没错 咁問題就嚟啦，咁究竟邊個涼薄啲咧？即係你教大嗰啲學生，唔 係 唔好咁講，因為而家未肯定係咪教大，教大嘅民主牆，教育大學嘅民主牆上面出現嗰個標語涼薄啲啊？定係 嗰兩個人咯？ 定係啊？呢個兩個人，定係還是呢篇文章涼薄少少咧？咁我哋就唔好用我哋自己主觀嘅判斷啦，我哋就睇睇呢個特首前任特首啊。嘅 唐史青兒啊， 咁我哋睇一睇，即系佢收尾点讲呢样嘢啦， 嗱，當其時佢都咁樣嚇。當期打啦俾佢。 強烈譴責中大學者蔡子強就個女嘅事，星期四喺明報發表評論文章，喺佢自己喺傳媒得到一啲片面嘅信息，妄自肆意用一啲涼薄黑毒嘅説話作出惡意嘅批評。 好，聽到呢度啦，涼薄黑毒。惡意的批評，咁呢個就係蔡子強喺當年啊，即、就、係、是、引起啊， 三年前啊，差唔 多三年前啊， 一位中大講師， 中大講師嚇，咁佢今日咧就用另外一副面孔出嚟講嚇，去譴責呢啲即係嚇誒佢心目中嘅超越道德底線嘅一啲咁嘅 評論 都唔叫評論，得個兩 自己幾見啦，應該 係嗰一啲咁嘅講法啦，咁樣係咪啊？咁所以咧就有陣時咧，大家啲記憶力要好少少先得喎，係咪啊？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啊，即係一時就啊俾呢啲咁嘅人啦，就即係會說服到啦，係咪啊？咁當然咁講，我哋又唔係話啊咩啊蔡子強講嘢即係啱定唔啱係嘛？只不過咧就係人咧講嘢好多時咧要貫徹。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特別係你係一個公眾人物，好似我哋喺咪面前，有啲咩應該講嘅就要講，有啲嘢誒唔應該講嘅，係做都唔好做，甚至諗都唔好諗。 係啊， 因為有後果，就好似你啊，而家俾人翻舊帳啦。 係啊， 三年前你講我哋番説話，誒當我哋翻舊帳。 唔係咁嘅，佢三年前講呢番説話咧，其實就即係大家都忘記啊。但係只不過今日佢以另外一副面孔出嚟去講嘢，就大家應該做一個對照咯。 所以你又做翻個監察角色啊？ 監察角色係咪啱唔啱 ？OK， 好啦，咁啊呢個人嘅即係言行，阿蔡子強呢個人嘅講嘅嘢，其實就唔值得我哋個台咧任何 嘥咁多時間， 嘥咁多時間嘅。 招呼你， 我哋倒不如咧就講講而家個最新發展嘅局面啦。咁大家睇到啦，就呢個就喺之前咧，就香港嘅一班學生咧。即係學生會嘅代表咧，就寫咗一個咁嘅宣言嚇，抵風挺惡，傲雪欺霜。咁但係冇幾耐之後咧，就喺我哋今日嘅大概晏晝或者傍晚咧，就十間大學嘅校長就聯名就去反對港獨。咁涉及到呢個問題咧，我就唔需要作太多嘅辯護或者點，我只係講一啲基本嘅結論啦嚇。其實呢班即係大學嘅校長咧，佢哋而家做呢樣嘢，客觀上咧就為香港二十三條立法咧 開路， 開路。即係如果你喺大學入邊做咗呢樣嘢嘅話，咁而呢班大學生又冇能力，冇足夠嘅力量去反抗嘅話咧，其實亦都代表咗香港社會咧，面對二十三條嘅時候咧。就不會似得2003年嗰時候咁樣，就有幾十萬人上街啊！呢個係一個一般嘅睇法嚟嘅。 唔係，仲有當年上街，記得係因為其他因素喎，沙士啦， 沙士 經濟蕭條啦， 仲有呢個魯懵懂嘅施政嘅 失誤，好多失誤啦， 失誤啦，係咪啊？ 冇錯。 咁所以咧，今時嗰個香港嘅環境咧，已經唔同喺十幾年前個香港噶啦嚇。今日咧就可以講話節節敗退嘅嚇。咁但係呢個時候，啲班係。即係所謂大學校長去做呢樣嘢咧，就當然係令知識分子不齒啦。啊，我唔係講緊蔡子強嗰類啊，即係 知識分子好多類嘅。 知識分子好多類 有好嘅一類，有敗類嘅。 係啊，係啦。嗱，今日咧你可以去打壓言論自由。嗱，究竟即係呢個理據喺邊度？我依家會講啦。但係咧，大學入邊教緊書嘅人咧，佢哋應該好清楚，就係你今日打壓得學生嘅言論自由。你聽日就可以打壓到大學入面教職員嘅學術自由。你學生唔可以掛標語講即係港獨。嗱，我唔知佢哋有冇涉及到討論嘅問題啦，即係話而家你唔可以掛港獨嘅標語。咁 跟住落嚟嘅問題就係學生之間可唔可以討論呢個港獨嘅問題？如果你話都唔得嘅，咁跟住教職員、教師喺堂入邊可唔可以討論呢個所謂港獨嘅問題？著作學術嘅著作入邊，呢啲論文入邊可唔可以探即係涉及討論呢個港獨？啊，呢啲問題跟住就嚟嘅嚇。如果你今日唔可以提港獨嘅話，咁你聽日可唔可以反共呢？反共呢個對於喺中大嚟講係一個最諷刺嘅地方嚟嘅，因為其中一間中大嘅書院， 新亞書院， 前身嘅新亞書院，其實就係以反共嘅文人、反共嘅歷史學家、反共嘅哲學家， 錢穆啦，其中 錢穆唐君毅、毛中三，佢哋過得反共。咁你可唔可以將來話？學生不可以掛反共的標語呢，是吧？好了，如果你現在在大學裡面的教，即這個校長說是違反了法例，那你可不可以講具體是哪一條法例呢？即使第一條，即是基本法所謂第一條，就是香港自不落中華民共和國不可分離一部分，它在具體上哪一條法例它是令到學生是不可以講這些說話呢？你是不是用回湯家驊那些啊咩刑事第幾條第幾條？ 而家收爹啦佢。 咁如果你係，你咪即係睇下個法律點判法咯，係咪啊？如果你話言論自由唔可以冇底線嘅話咧，咁麻煩你講講言論自由條底線喺邊度？因為你今日講一港獨係底線，咁聽日可以有另外一條底線。 就搬龍門咯，跟住 嚇。你跟住可以好多條底線噶嘛， 所以我講好多次，我係唔同意港獨，但我係覺得個社會係會有多元嘅聲音。 有你可以講，即係你可以討論啊嘛， 討論 你可以討論啊嘛。 喂，點解會有咁樣嘅即係情況出現？ 係啊， 咁你都可以去揾個原因出嚟去解決噶嘛。我自己覺得係咁，但係最慘係個政府係要用嗰種高壓，而唔係用嗰種比較係軟硬兼施咁嘅手段。 唔係，最緊要係即係我哋上個禮拜我哋都講咗呢個 Catalonia 加泰隆尼亞獨立咯， 獨立。 西班牙中央政府其實佢用一個係好軟性嘅手段，佢係用即係我哋啊，佢去廣告先，我哋 廣告係技術人要提一提我。 My 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的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好，我們回來剛才我們舉個例子，譬如說在蘇格蘭、在 加 泰隆尼亞，他們都有這些獨立公投，很明顯就是可以講、可以討論、可以支持、可以反對。那你有沒有說現在說加泰隆尼亞觸犯了這條法例、加泰隆尼亞 就是憲法而已，違憲 咯，違憲，違憲嘅問題就係憲法係愛嚟約束個政 府，唔係 約束個人民啊嘛。蘇格蘭啦，咁你有冇睇過英國政府要拉要鎖要點樣係嘛啊？甚至話連對呢啲即係真係發生咗嘅恐怖主義都束手無策啦，唔好講話即係獨立獨唔獨立啦，獨立根本就已經係即係可以講，可以支持，可以反對，甚至可以公投。咁點解你香港即係喺英治嘅時候，我哋都享有相當嘅言論自由，而今日就竟然去到呢個地步咧咁樣？如果你話即係言論自由有底線嘅話咧，咁基本法要改嘅。基本法就係要話列明咗香港市民有享有呢個言論自由嘅出版自由嘅權利。咁當然個改唔需要改得好多嘅，你可以講係香港市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充分就得啦。如果你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你有底線啊嘛嚇。嗱，我都唔會同你即係點樣去做啲抹黑嘅嘢啦。我就好忠誠嘅，你應該講就係基本法應該為就係、是香港市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充分的出版自由，係嘛？大家記得咧，就有一本名著咧，就係呢個 George Orwell 寫嘅《Animal Farm》啊，《動物農莊》。咁個古仔就係一班動物咧就造反，咁因為抵受唔住呢個人類嘅壓迫，咁啊結果就自己起義成功啦，咁啊自己當家作主。咁當家作主之後咧， 就大家開始即係都同一樣嘢，就係、是、所有動物都應該平等喎。不過搞搞下呢只豬咧，就覺得咧，即係有啲動物比應該比其他動物咧更加平等嘅。咁所以就 all animals are equal。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咁呢個就係後面加嗰句嚟嘅。咁基本法應該係咁樣啦，係嘛？就應該有一個，即係你有享受呢個充分嘅自由嚇。就唔需要講到言論自由啦，因為言論自由後面就冇底線嘅。啊，呢句説話本身。咁你話哦，你有好多人都唔同意言論自由冇底線嘅，咁唔緊要。咁你咪修正呢個講法咯嚇。All animals are equal。咁有好多人都唔中意噶，好多人都唔中意所有動物平等喎，有啲甚至好多人都唔中意所有人係平等喎，因為客觀事實就唔係所有人都平等。 呢個世界冇平等。 係啊，咁你咪列明咯嚇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係嘛？咁所以我哋呢個就係即係今日呢個十大學校長咧，就將呢個基本法嘅真面目咧，就話俾香港人聽啦嚇。咁第四樣嘢係咩咧？第四樣嘢就係咧其實呢個字即係獨立嘅問題咧，共產黨人自己都講過嘅，就係、是、喺毛澤東年青嘅時候咧，佢係提倡過呢個湖南獨立。 啊，係湖南獨立。 湖南獨立。 甚至乎有即係再早啲，你話孫中山去講過話支持高麗啦，即係而家朝鮮半島啦，同埋台灣獨立。 係嘛？ 有啊，有睇好多嘢。 有 即係我哋即係再早一節，即係早一集，我哋講過關於即係嗰個所謂嘅 China。或者在西班牙文叫 Gina， 咁嗰個 Gina 嗰個用詞， 西班牙就叫 Gina， 都係法國都係咁樣， 都係 咁。土耳其叫 Chin， 咁啊好多國家 即係同當年秦有關係啦。係 啦，咁其實因為咧要同大家講下呢個字咧，嗰、那個即係引經據典咧，最早出現即係類似 Gina 讀音嗰個咧，就係、是、印度嘅梵文。如果用翻漢字去寫，叫吉拿。咁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喺唐朝已經出現咗呢個字啦。咁有人問：喂，你個根據喺邊咧？就係、是、你阿唐玄宗李隆基寫過一篇關於佛嘅一首即係七言詩，就係、是《提梵書》。咁入邊有個講係支那弟子嘅，咁、就係講喺中國嘅佛教弟子呢個字。咁咪寫咗有呢個字出嚟。咁、就始終都係要引經據典噶啦。 我哋都有。咁上次我講我未講曬噶嘛，就係、是、呢個康有為嘅女啊嘛，康同璧。咁佢就去呢個印度嗰度啊，就去憑吊嗰陣時啊，唐三藏去留學嗰陣印度 嗰、那個地方， 地方 個佛寺， 唔知佢係拿蘭達 查咩蒲乜嘢嗰啲，又係我哋用咗漢字。 而家就冇噶啦，咁佢講嘅説話嘛，若論女是東來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啊嘛。嗱咁寫都唔咁講都唔夠嘅，因為呢首詩咧，後來啊，當阿毛澤東見到康同璧嘅時候咧。就舉隻手指，我是支那第一人。 係啊，佢咁。 咁呢、這個呢、這個日寫邊個記載咧？就是、張怡和嘅一本書入邊咧，就寫咗出嚟嘅咁樣。 咁孫中山當年寫俾日本 都好多支那 嘅，好 多 支那嘅。 我哋第時一路全部揾咗翻嚟啦。係 啊。 咁所以咧就即係而家呢個中大嘅校長咧，就沈祖堯咧，佢話啊呢啲侮辱冒犯性嘅言論咁樣 嚇。喺你咩角度去睇咯？如果你過分，有啲人就係、是、即係。想翻起過去話所謂嗰啲八年嘅嗰段時間，咁、其實佢哋就會用一種好民族主義嘅方法去咩？ 唔係嘅，我驚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呢個咁字咁敏感咧，頭先我哋全部講，你全部要喺呢個大學嘅圖書館入邊咧要剔走嘅啦，即係嗰啲書唔可以喺嗰度存在嘅，因為會冒犯到某啲人啊嘛。 但呢個屬於即係所謂即係中國嘅一啲歷史文獻嚟嘅。都是一部分嚟 嘅。冇嘅，呢啲你要算，即係真係算過歷史先搞掂嘅啦。因為真係好鬼多，你講到支那呢個問題。 由唐開始啊。 但係即係我哋梗係唔會話啊，講到咁禮還節曲就話啊，而家你 唔好下下都上升到即 係。嗱，你聽我講下先啦，即係唔係話呢個支那咧完全忠誠，因為講嗰陣時嗰個動機，佢真係有呢個動機度嘛。但係你聽個人就即係要了解下先係成，即係呢個支那呢個字咧，佢喺不同嘅場合。出現有不同的意思， 我哋講冇 就唔一聽就係啦，我哋都冇 解釋翻， 唔一聽就上頭 咁樣，即係上頭嚇，即係呢啲就變成泛政治化啦。 係泛政治化啦，嚇我哋用翻你嗰個講法咯， 講法咯， 咁所以咧，頭講頭先嗰度咧，就係咧，其實當年咧，毛澤東都提倡過呢個湖南獨立嘅，係 啊，聽過提過。 咁佢就即係講得好清楚啦嚇，商人治商就係呃人嘅，即係等於而家呢個講人治港呃人嚇，應該係商人治治。商是誰呢？即是山水 山水水 即是說說湖 南的地方， 湖南的地方的名 字，簡稱是 商。他說的時候就二十多歲，即是跟現在的大學生的年紀差不多。 咁個政府有冇拉有鎖啊？係嘛？ 北洋政府有冇搞嘅？ 咁唔知道個地方政府咯，唔知道有冇搞佢啦嚇。咁當其時佢都做過一個即係運動嘅，就驅將運動啊。因為嗰時湖南嗰、那個即係管湖南嗰人咧，應該叫張敬耀啊，就好不得民心，佢哋都做過呢樣嘢嘅。咁你睇一樣嘢就係、是，咦，從事學生運動嘅人咁樣，佢當年就都冇咁，即係冇受到依家今日咁嘅打壓啦嚇。今日。呢班當年啊，即係即係透過呢啲不同嘅手段去取得權力嘅人，佢就翻翻嚟打壓而家冇權嘅人啊嘛，係咪啊？咁你可以咁推論喎。如果假如今日冇權嘅，將來有翻權嘅時候，咁就可以 翻嚟啊。 都嗰呢班人都唔存在啦。如果將來有權嘅時候，係咪？咁只不過就係今日被打壓嘅，將來如果呢班人擁有權力，咁呢段歷史咪改寫咯。系嘛？呢段歷史就係、是、哦，今日嘅學生就係好似我哋當年睇呢個《玻璃之城》咁樣，係嘛？喺廣大入邊咧就火紅的年代，你有冇睇過《玻璃之城》啊？ 冇。 嗱，我講嘅係咩呢，就係喺1960年嘅時候咧，香港嘅大學啦，嗰陣時好少大學啦，嗰陣時得兩間大學啫嘛，一間中大，一間廣大。廣大就天之門生，中大就差少少嘅。咁啊，嗰陣時就受呢個左派嗰個影響啦，就入面又發生呢啲啊學生運動啦。咁針對嘅就係當其時嘅殖民地政府啦，又出嚟示威啊。咁我即係識咗好多年嘅朋友，劉山青嘅個年代人嚟噶嘛。 哦，劉山青呢個我知。 咁、啊、後來咧就若干年之後咧，就有兩位導演咧就拍咗佢啦嚇。咁、啊、就啊講到呢個當其嘅火紅的年代如何如何咁樣係嘛？咁但係如果你講2016年、2017年咧？就真真正正香港嘅大學生嘅火紅的年代啦，因為有人因為咁而坐監，被拉嚇。咁、啊、你話誒嗰兩位導演又會今日會即係之後會唔會拍翻呢一段歷史咧？咁我話俾你聽就唔會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呢個政治不正確而家就要到呢段歷史即係所謂咩啊倒轉過嚟啦，嗰、那個評價倒轉過嚟啦。咁我哋今日回將來回望嘅時候嗱，呢個我寄予而家嘅同學嘅，即係話你冇睇過呢個《玻璃之城》咧，咁你。睇翻《玻璃城》，咁你就會感受良心。今日就正正係香港嘅大學生嘅火紅的年代。咁我擔保過咗，即係當呢段歷史咧，佢真係用一個比較正常、比較客觀同埋比較正確嘅態度去睇嘅時候咧，你哋今日身處嘅就係正正式式嘅火紅的年代。咁可能將來咧就有人同你拍一段咁嘅劇情片啊！ 咁啊，六七嗰次到今日，即近呢幾年先開始再有啲好完整紀錄片喎。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香港學生運動咧沉寂一段時間嘅啦。即尤其是譬如我嗰陣時，即係收尾喺城大讀master 嗰時，都好沉寂嘅，都唔見啲人。咁但係到咗今日咧，你睇下啲學生，正如呢篇文講啦，底風挺昂，傲雪氣傷。咁而家呢十大嘅大學校長咧，佢哋發表咗呢個聲明之後，那個聲明寫得好短嘅。我即係睇得出佢寫個短嘅原因，就係因為講多錯多。即係如果你再講落去咧，譬如話啊，你哋即係違反咗法例，違反咁你再講違反咗咩法例咧，就穿崩嘅，就穿崩噶啦。 呢啲唔係雞蛋裏邊骨頭啊！ 你話你自己你反對獨立，咁你反就算你哋反對獨立，咁有冇權唔俾啲學生去？即係討論港獨或者係支持港獨咧，嚇咁呢啲問題咧，用一篇稍為長啲嘅咧，就全部穿崩噶啦。所以而家我睇一樣嘢咧，我亦都預期咧，香港嘅即係咁多間大學嘅學生會咧，都會有一篇回應嘅聲明嚇。咁、啊、我相信嗰篇回應聲明一定唔會似得而家呢篇呢個十大大學學生揼曬大學校長寫得咁流噶啦嚇，因為個理屈後邊個理 寫都唔係佢哋寫啦，係、啊、嘛？ 唉，都即系睇落去都 十个里面有一个马飞生唔识写汉字， 唔识写中文，咁佢英文都翻译都睇到嘅，可能听讲佢都唔系好想联署噶啦，因为佢只不过做埋，佢转埋，佢做埋几个嘢 就嚟翻爱丁堡啦。 嗱，我就好坦白嘅，如果将来我爱丁堡咧，我就走去爱丁堡大学门口示威。 我 筛 咗呢间大学我自己 吓， 我唔读爱丁堡啊，佢哋 其实以前好劲嘅， 劲其实依家都 OK 嘅， 而家传媒系就唔系，但系咧就我会去佢门口嗰度咯，我就会即系 打俾我。 Peter Matheson is a lackey of Communist China. 就是马飞心是中共的走狗。 系咪啊？咁咧就涉及到呢个问题咧，我哋讲好多次啦。个根本嘅原因系咩咧？根本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而家香港嘅所有大学咧都面临呢个赤化嘅问题。呢个局面发展落去咧，其实系冇香港嘅，如果可以负担得起嘅学生咧，喺香港读研究院嘅。即是你見到而家呢個狀況，你都唔想喺度讀噶啦嚇。咁呢個代表咗咩？呢個代表咗咧，就係中共喺香港嘅策略嘅其中一個手段嚟嘅。佢就要製造一啲好難嘅局面啊，搞到大學啊，全部呢啲大陸嘅中國學生、中國嘅教授，你都唔想喺度讀。又搞到譬如嗰個住屋嘅問題嚇，啲樓價咁貴，咁你香港人要稍微要求少少即係好啲嘅生活質素，你咪走咯。其實呢個就係嗰個客觀嘅手段嚟噶嘛，就係要令到 crowding out， 要令到香港人走。咁就算哦，如果譬如啲大學生唔即係頂住反抗，咁下一步嚟咗咩咧？直情取消咗香港大灣區，將成個香港俾呢、這個即係中國嘅周邊呢啲即係人咧去融化咗佢。咁呢個就係遲啲會發展嘅局面嚟嘅。咁處於咁嘅局面咧，我就唔會話啊，我真係俾你跨啲歐，我就走嘅。我一定會反抗。我就算反抗唔贏，我都會鬧你。所以我哋就喺呢個節目咧，我哋就會揭穿你嗰個真正嘅手段嘅目的係咩嘢，係咪？咁其他人係即係貌似中立，實際上客觀上係打壓呢班學生。去協助中共同埋特區政府去赤化大學嘅人咧，我哋都會揭穿佢嘅真面目嘅，係嘛？咁所以大家咧就拭目以待，睇睇呢個即係咁多間大學嘅學生會啊，佢哋回應呢、這個即係大學校長聯署反對港獨嘅聲明。至於中大咧，如果你睇到今日啊曾呢、這個沈祖堯嗰個講法咧，實際上呢個係仲係最後通牒嚟㗎啦，嚇！如果你繼續掛咧，我有理冇理，總之我係同你拆咗佢。 其實你覺唔覺沈祖堯今次見佢樣子真係同以前差好遠？ 相由心生啊嘛，即係個人 十幾年前係一個抗疫英雄啦。 係啊，而家個樣子你睇下變咗咩樣係咪？所以你即係大家嗱，跟住睇下呢十個大學、十間大學嘅校長嘅樣咧，全部都係變曬壞人㗎啦，係嘛？OK， 咁我哋一隻結束下底，接翻嚟我哋講一講國際新聞。